我国平安北道和咸镜北道分别在17号和18号举行军民联欢大会，庆祝主体朝鲜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，大显国力。有平安北道和咸镜北道的党政权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工矿企业、农场和大学的干部，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六军官兵，各基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。大会上，继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器研究所声明后，一些人做讲话表示祝贺。讲话人说，核弹头试爆是依靠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力量成功进行的，这是一个大快人心的历史性胜利，它给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追随势力以狠狠的打击，使得侵略的大本营摇摇欲坠。并强调，全体军民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周围，为在这块疆土上早日建成主体的社会主义强国、人民的乐园而努力奋斗。